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牛大小姐会奇人，司空摘星怪眼神，群英汇聚黄石镇，池水才清水幼魂。 西门吹雪，推开门走出去，门外有一片黄沙如金，有一弯明月如轮。另一个地方，司空摘星开始吃馒头了。他吃馒头，因为他肚子饿了，饿得要命。在他动脑筋的时候，那肚子总是饿得快。可是他随便把他的脑筋怎么去动，他还是想不出来，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小老头，他到底是谁？他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事情？就算他把脑筋动的程度已经可以让他吃38000个馒头，他还是想不出来。这个小老头却看出了他在想些什么了，而且看出了他是谁。小老头说： 司空先生，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请这位漂亮的姑娘吃一点不白的东西了？ 司空摘星差一点就跳起来了。你说什么？司空摘星是什么人？ 司空摘星也许不是一个人。 这个小老头不让司空摘星发脾气，就接着说： 司空摘星也许是好几十、好几百、好几千个人呢，因为这位偷王之王的易容之术是精妙绝绝天下，无人可及呀。 这是一句老话， 千穿百穿，马屁不穿。 老话如果说的没有道理，怎么能够老得起来？何况这一次，这个小老头的马屁居然是连续不断的响个不停。小老头接着说： 我知道你不是西门吹雪，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在塞外。我知道你是司空摘星，只因为我知道除了司空摘星之外，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能扮成西门吹雪的人了，也没有人敢。 司空摘星听到这儿，他笑了。他已经开始发觉这个神秘的小老头是个越看越可爱的小老头。问题是，他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不解决，司空摘星就算真的是一匹马，他的屁股就算真的被人拍了38000下，他还是不会放过这个小老头的。所以他一定要问。那现在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可不可以问？这个神神秘秘的小老头的回答又让人吃了一惊，他居然很干脆地说： 可以。 可以。司空摘星好像连自己的耳朵都不太相信了。什么？可以。 真的。 小老头的回答还是那么干脆。 我说可以就可以。 那么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 小老头的回答又一次让别人吓了一跳，因为他居然说：“不可以， 不可以。” 司空摘星看着这个人的时候，眼珠子都好像已经快掉下来了。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一两个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小老头说：“ 大概还有一个。” 是谁？ 你看，就是坐在那个角落上的小老太婆。 小老太婆，小老太婆都是一个样子的，就是那么样一个小老太婆的样子。也许她还不太老，也许她已经开始有点老，也许她是很好看，也许她根本就不好看。一个女人是不是一个老太婆，跟这些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小老太婆也不知道是丑是靓是老是少，可是不管什么人看见她，安安分分、太太平平、规规矩矩坐在一个很安全的角落里，就算这个人是个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的人，那都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小老太婆。 司空摘星一直都没有把她看作是一个不是小老太婆的女人， 可是司空摘星现在忽然发现，这个小老太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老太婆，她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可是她感觉出来了。 陆小凤看出她的伪装的时候，也就因为是这种感觉。 司空摘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知道这一次他去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颗星。他好像他自己就是这样一颗星，可是他知道他要去摘的这颗星是一样什么星的时候，他就真的晕过去了。 牛大小姐后来告诉她的朋友，她说：“ 那天我是亲眼看到的，我看着司空摘星走过去，他就走到了那个小老太婆的面前，那个小老太婆就勾了个手指，叫他扶耳上来，在他的耳边就说了几句话。” 是吗？是吗？那然后呢？ 然后啊，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假扮成西门吹雪、故意装的冷酷无情的司空摘星，他的表情一下就改变了，他瞪着那两个大眼睛，就看着那个小老太婆，好像就连他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是吗？那然后呢？ 然后啊，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头顶冒汗，两眼发直，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才能站起来往前走，嘴里还一直在念念有词，就好像道士做法念咒一样，都谁都不知道他嘴里在说什么。 是吗？那你也没有听见吧？ 没有。 是吗？那个小老太婆他究竟是谁呀？ 牛大小姐说：“ 你永远都想不到的，我敢保证，就算诸葛亮附身，一定也猜不出那个小老太婆是谁。” 他接着说：“那天司空摘星走回我们那张桌子的时候，那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活活的见了一个大头鬼， 一个脑袋比磨盘还大的大头鬼。” 牛大小姐看着司空摘星走回来，脸上出现的那种表情， 她忍不住就问了：“嗨！你刚才是不是见到了一个大头鬼了？”“ 不是，没有。 可惜我没有，可惜这里也没有大头鬼。” 可惜，哼，你说可惜，可惜什么意思？ 可惜的意思就是说我倒宁愿刚才见到的是个大头鬼。 什么？刘大姐压低了声音说，难道那个小老太婆比大头鬼还可怕？他是谁？ 我说， 你哼哼什么意思？ 我说 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也不能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 你说谎。刘大小姐说，我看得出来你在说谎。 这回司空摘星连哼哼都不哼哼了。 牛大小姐故意叹了一口气， 唉，想不到啊， 大名鼎鼎的司空摘星，偷王之王， 那居然是个这样的人，不但会说谎，还是个胆小鬼。别人呐，只不过在他的耳旁说了两句话，他就吓得像个龟孙一样，连屁都不敢放了。 司空摘星忽然站起来，向他咧嘴一笑， 呵呵，再见。 这俩字儿还没说完，人就连影都不见了。牛大小姐呆呆地坐在那里，生了半天气，气了半天愣，还是连一点法子都没有。司空摘星要走的时候，谁有法子拦得住他？谁能追得上？牛大小姐的神通再大，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实在是快气死了。这个贼小偷，他明明答应我到黄石镇去的，现在他却走了，一走了之。可是生气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生自己的气，他还能生谁的气呢？那对神神秘秘的老夫妻居然还坐在那里，他们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有时候甚至还鬼鬼祟祟的回过头来看着他笑一笑。牛大小姐终于忍不住了，他忽然像是一根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大步就往那个角落走过去。走过去之后，牛大小姐就更生气了。这个面黄肌瘦的小老头和那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太婆吃的居然比两匹马还要多。更气人的是，马吃草，他们吃的既不是草，也不是白的，他们吃的都是一个身体健康、食欲旺盛的人最喜欢吃的东西。而我们的牛大小姐，那恰巧正是一个身体健康和食欲旺盛的人，而且她还饿得很。而最气人的是，这两个老乌龟呀，非但没有请她坐下，而且就连一点请她吃东西的意思都没有。于是牛大小姐的决心在忽然之间又下定了。这位大小姐下定决心的时候，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她忽然坐下去，就坐在了司空摘星刚才坐的那张椅子上。她拿起了一双筷子，坐下了就吃，而且专拣好的吃，绝不客气。弯腰驼背的小老太婆吃惊地看着她，看了半天，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 哎呦，这个年头实在是变了啊。哎呦，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这可不是这样的。 哼，你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牛大小姐的筷子没有停。 哎呀，那个时候就算有人请我们吃一点东西啊，我们都不好意思动筷子的。 牛大小姐趴在桌子上痴痴地笑着。 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就不好意思动筷子吗？ 她一边吃一边笑，连她刚刚夹起来的一大块京葱烧鸭子都忘了吃了。 牛大小姐忽然又觉得 这两个老乌龟，他并不是像他刚才想象中那么讨厌的人。想不到这个时候 这个小老太婆忽然又做出了一件让她很受不了的事，她居然握住了她的手，并且用一种充满了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很温柔地说：“ 小姑娘啊，你一定要看开一点，千万千万不要再难受。”“ 什么？什么？我难受？”牛大小姐好像觉得很惊讶很意外。“谁说我难受了？我一点都不难受啊。” 小老太婆居然好像更惊讶更意外了。“ 你不难受？你真的一点都不难受？”“不，为什么要难受啊？”“老太太，你难道看不出我是个很看得开的人呢？”老太太只叹气不说话。 牛大小姐也不再说话，准备接着再吃，可是忽然间她居然吃不下了。在这神神秘秘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婆之间，仿佛又出现了某种东西让她吃不下去了。这种东西当然也是一种感觉，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感觉形容为奇怪的要命。所以牛小姐的筷子终于放下来了，她说：“老太太，你刚才是不是在劝我不要难受？”“ 哎。” 老太太只叹气不说话。牛小姐说：“那么请问老太太，我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应该难受呢？”“ 哎，我也不知道啊，现在这年头变了，什么事情都变了，我也不知道啊，这种事儿啊，现在是不是还应该让人难受了。哎，我只知道啊，在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啊，如果要是遇见这种事儿，不但会难受，而且还会偷偷的去哭上个十天半个月的。” 牛大小姐开始有点着急了。“ 老太太，这究竟是什么事儿啊？” 老太太不回答，却反问说：“ 你呀，知不知道西门吹雪他已经到了黄石镇了？”“ 我刚听说呀。”“ 哦，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去的呀？”“ 他是为了去找陆小凤啊，因为他毕竟还是把陆小凤当做他的朋友。”“ 错了。” 老太太说：“ 他不是去找陆小凤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陆小凤了。”“ 什么？”牛大小姐更急了。“为什么？ 哎，因为一个活人是永远不会找一个死人的，一个活人如果要去找一个死人，那只能自己先去死。西门吹雪可不是去死的，他呀是去替陆小凤报仇的。” 陆小凤已经死在了黄石镇，这个消息无疑很快那就会传遍江湖。这位老先生和老太太显然绝不是说谎的人，否则又怎么会吓跑了牛肉汤？牛大小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那个酒楼的，更不知道她听了这句话之后当时是什么反应。她只知道现在她已经在一棵大树的树杈子边，而且已经哭得像一个泪人了。 这个年头和那个年头，那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年头，一个有情感的、正常的女孩，都会为一个她喜欢的男人伤心的。牛大小姐做的事，在某一方面来看，也许有一点不太正常，可是她的情感却绝不会比任何一个女孩少，她哭出来的眼泪，当然也不会比任何人少。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剑神驾临黄石镇，剑拔弩张风声紧，各路豪杰多疑问，西门心思海底针。 依旧是高原黄土风沙，黄石镇似乎是一个被时间遗忘了的地方，也或许是黄石镇的人故意把时间给遗忘。不管是被时间遗忘或者是遗忘了时间，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变。黄石镇一点都没有变。西门吹雪走入黄石镇的时候，也跟陆小凤一样，第一眼看见的那就是一条贫穷的街道和一个穷得要死的人。这个穷得要死的人当然就是那个自称是丐帮第23代弟子的黄小虫。黄小虫看到了西门吹雪，眼睛居然也亮得一如看见陆小凤的时候一个模样。只可惜西门吹雪不是陆小凤，陆小凤会向他打听客栈在哪里，而西门吹雪则会冷冷地盯着他看，冷冷的眼神仿佛是一双利剑，穿透了黄小虫的心坎儿。他畏畏缩缩地说： 你要找客栈？ 西门吹雪没有回答。不过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起码对黄小虫这种时常看管别人脸色的人来说，西门吹雪的沉默那就是一种回答。大眼杂货店后院的小木屋也没有改变，还是一张木板床，木板床上依旧铺着一张白床单，唯一不同的是这张白床单却是崭新亮丽的，干净的一如西门吹雪身上的衣服。黄小虫的目光看着西门吹雪的双眼，西门吹雪的目光则盯着木板床上的红纸，就是那张纸的上面写着住宿和食膳费用。黄小虫很想从西门吹雪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然而西门吹雪的表情却仿佛是千年的寒冰，冷硬，就好像用剑都穿不透，何况是一双人眼。所以黄小虫只好自己堆起的笑容说： 这是黄石镇唯一可以住宿的地方，公子还满意吧？当然满意了，这里管吃管住，什么事情都可以把你伺候得好好的，怎么会不满意呢？ 说话的人当然不是西门吹雪，因为答话的声音清脆，明显地表示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随着答话的声音，大眼杂货店的老板娘一扭腰肢就走进来了，她的脸上堆着风骚之至的笑容，她款摆着身躯走到了西门吹雪的面前说： 公子。 老板娘的话不但没有说下去，甚至连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雪遇到温暖的阳光，当然会融化，然而一块千年寒冰却不会融化，不但不融化，反而会使阳光变冷，变得黯然失色。西门吹雪的冰冷的面容已经够老板娘难受的了。西门吹雪连正眼都没有看一看老板娘，就转身走了开去。老板娘的话怎么往下接呢？他们的笑容怎么能不消失呢？ 公子，公子。 黄小虫跟在西门吹雪的身后，不停地呼叫着。西门吹雪像一个聋子似的，只是直直地往杂货店的门前走出去。对黄小虫来说，这无意也是一种回答。黄小虫失望极了，他对着王大眼和老板娘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张嘴正想大骂西门吹雪一顿，他的嘴刚张开，整个人就愣住了，两只瞪大的眼看着门口。王大眼和老板娘禁不住也往门口看过去。西门吹雪 走出门口的西门吹雪忽然来了个大转身， 他又跨进来了。 老板娘的脸马上又如春花般的绽开了。 可惜西门吹雪就是西门吹雪，他还是连正眼也没有瞧老板娘一眼，他的眼光看的不是人，是东西。他的手同时也伸向了他看到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火折子和一只烟火。他左手拿起了火折子和烟火，右手一弹，一个元宝就落在了柜台上。西门吹雪的举动自然引起了老板娘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出了门口。西门吹雪，他买烟火和火折子干什么？ 这个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因为西门吹雪的脚一踏在黄石镇的泥沙路上，手上的烟火便嗤的一声飞上了黄石镇的上空，一烟花在天空爆出了刹那间明亮的火花儿，就被风吹到了不知去向。不过西门吹雪的去向却是老板娘他们知道的，因为西门吹雪并没有离开黄石镇，他不但没有离开黄石镇，而且还在街道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了，像一个入定的老僧，又像一块经年不见日光的寒冰，他坐下来了。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西天抹起了一片红霞，红霞用着西门吹雪身上的白衣，仿佛披上了霞光。风吹得更大了，但是大风的声响却掩盖不住那疾驰的马蹄声。随着急骤的蹄声，24骑快马的形象马上便出现在黄石镇外的黄土路上。快马奔驰得快，停得也快，一到了黄石镇外20丈的地方，24匹快马一起停下来，马上人一声不响地跳下来，24匹马围成了一个长方。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做什么？这是浮现在老板娘他们脑海中的问题。那24个从马上下来的人以非常娴熟和快速的动作来进行他们的工作，其纯熟的程度就好像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件工作。因此老板娘心中的问题在一盏茶还不到的时间就有了答案了。答案并不复杂，他们原来是在搭一座帐篷。那帐篷布齐白如雪，比西门吹雪身上的衣服还要白，因为西门吹雪的衣服已经在黄石镇上吹了好几个时辰的风沙了。帐篷一搭好，又传来了马蹄声， 这次的马蹄声，那只是一匹马的滴滴答答的马蹄声而已。那24个人把帐篷已经搭好了，一声不响地飞身上马，奔驰而去，在24匹马扬起的飞扬的沙尘之中，一辆马车缓缓驰进。驾驭马车的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和搭帐篷的人那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一身纯黑的锦装。马车驰至帐篷前停下，马车后马上跳下四个也是身穿黑色锦装的汉子。四个汉子落地的步伐那是非常一致的，因为他们的身上挑着两根单挑，单挑上是一个大木桶，木桶上面冒着热气白烟，他们就挑着那个大木桶走进了帐篷。四个大汉再出来的时候，手上只剩下两根单挑，他们也是一言不发进入了马车。马车夫一提把头，马溜溜的转身往来路就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怪现象产生了。明明是一辆马车往回走的声音，却变成了两辆马车的声音。 黄小虫在这个小叫花子实在憋不住心里的疑问了，他说：“我这，嗨嗨嗨嗨，这什么戏法啊？啊，什么戏法啊？” 老板娘说。 你问我呀，我问谁呀？谁呀？ 老板娘谁也不必问，因为她已经看到了两辆马车交驰而来。 所谓怪现象，那只不过是又有一辆马车往黄石镇的方向奔过来了。 来车的车夫他的装束和离去的车夫是一样的，那显然仍然是同一拨人马。 这辆马车停的位置也正好就是刚才走的那辆马车停的位置。 小叫花子看了看老板娘说：“ 哎，你猜这次下来的是什么啊？你看看呐。” 他的表情好像他知道里面车里头载的是什么东西。 老板娘说：“ 你以为还是木桶吗？你以为你是千里眼还是诸葛亮再生？” 小叫花说：“ 你怎么知道我猜着里面是木桶啊？”“ 因为我跟你一样笨。” 老板娘说自己笨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已经看到了从马车上下来的是什么人。不是黑衣人，是白衣人，不是锦装大汉，是婀娜多姿的少女。四个少女，两个双手各拿一根火把，一个双手捧着一套纯白的衣衫，另一个双手捧的却是一条大浴巾。四个少女一进帐篷，马车就离开了，而帐篷里边马上就明亮了。 任何一个帐篷只要插上四根火把，那都会明亮起来的，何况是洁白的近乎透明的帐篷。 小叫花用很得意的口气说：“ 哎，对，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批人是干什么的。”“ 你知道？”“ 哼，你真的知道？”“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他们干什么的？”“ 他们是来送洗澡水的。” 老板娘举起了手，挥向了小叫花的头，但是她的手并没有打到小叫花的头，不是小叫花躲过去了，而是老板娘，她忽然想通了，她想通了，小叫花不是消遣她，这批人那真的是送洗澡水来的。 于是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他真的就是西门吹雪。 小叫花说：“ 废话，除了西门吹雪，还有谁一言不发的就能进入黄石镇呢？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除了西门吹雪，还有谁会那么爱干净呢？他不住在黄石镇唯一的豪华的旅馆，我的杂货店，还有谁呢？ 杂货店的老板娘一下子忽然又变得聪明起来了，小叫花的表情更得意了、 啊、来到了黄石镇，吹了一天的黄沙，除了西门吹雪，谁还能想到要洗澡要换衣服呢？ 老板娘的双眉忽然皱起来了，小叫花说， 怎么了？你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你没有看到西门吹雪带了多少人马来黄石镇吗？ 你放心，西门吹雪假如靠人多取胜，他早就不是西门吹雪了。西门吹雪之所以是西门吹雪，就因为他一向就是独自行事的。 住嘴！这些黑衣人你怎么解释？ 这只是伺候他的佣人。在这方面，西门吹雪的表现一如豪门公子，而不是剑侠。 于是老板娘的双眉又舒展起来了。这批黑衣人果然是替西门吹雪送洗澡水来的，因为等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西门吹雪便从石上站起，走向了帐篷。 杂货店的老板看到了西门吹雪进了帐篷，便转身要走。 我们走吧。 走，老板娘说。要走你们先走吧。 你要干什么？你想看西门吹雪洗澡啊？ 老板娘娇笑着，真聪明，一猜就猜中了。 杂货店老板说， 我说啊，洗澡能干嘛？ 别人洗澡不好看呢，一代剑客西门吹雪洗澡，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戏呀、啊。 杂货店的老板皱了皱眉，转身离去了。 小叫花子忽然叫起来了， 慢着。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也想看西门吹雪洗澡啊？ 嘘，嘘，你听，小叫花子说。 马蹄声，一匹马的马蹄声。 杂货店的老板看着小叫花，小叫花看着老板娘，老板娘看着杂货店的老板。 也难怪他们面面相觑。帐篷搭好了，洗澡水抬来了，更换的衣服送来了，四个侍御的女子也到了。那么这匹马是干什么的？很快的就看到了马，也看到了马上的人。马上的人这次不是穿着黑衣的大汉，而是穿着碎花布衣的女子。 这个女子策马跑进了帐篷，飞身下马，人就往帐篷里边冲。她只进帐篷一下子又退出来了，退出之后她并没有上马，反而是牵着马向着老板娘的方向走过来了。小叫花对着杂货店的老板说， 嗨嗨嗨，生意上门了。 什么生意？ 你后边的破房子今天晚上有人来投诉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有看到这个女子只进去一下就出来了吧？ 她一定想跟西门吹雪借宿在帐篷一角，却被赶出来的。 那西门吹雪一定对她推荐黄石镇那独一无二的豪华旅馆。你的杂货店呢？ 杂货店的老板说， 从你看到西门吹雪，你一共跟她说过几句话？ 几句话？一句也没有啊。 那你以为西门吹雪会大费唇舌对这个女子推荐我的豪华旅馆吗？ 不推荐也无所谓吗？反正黄石镇只有你那里可以投诉吗？ 他只要想过夜，那你的生意一定会上门的吗？ 杂货店老板没有回答他，因为这个女子已经走到他们的身边了。小叫花一看到美貌的女人，那眼睛就亮了。 哎，哎，要投诉吗？ 是要投诉，不过这是第二件事。 我知道，我知道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真的知道？ 当然，投诉的人通常都是赶了很久的路，那肚子一定是很饿了，他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想吃东西，所以你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想知道哪里有东西吃，对不对？ 错。第一，假如我要吃东西，我也只吃我自己做的东西。第二，我来这里以前已经吃得饱饱的。 那你， 我是来传话的。 传话？传什么话？ 传西门吹雪的话。 啊！ 小叫花说不出话来了，他只是张大了嘴。这个时候，老板娘开口了：“ 他要你传什么话？”我刚才一进帐篷，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说什么？ 他说：“走开。” 小叫花说：“那你就走到这里了。他并没有要你传话呀。” 有。 有。我不懂。 小叫花搔着头皮说：“你马上就会懂的，因为他说走开，不是叫我走开，而是要你们走开。”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要你走开呀？他怎么可能叫我们走开呀？是你走进他的帐篷。 不错。可是走进帐篷并没有犯错，犯错的可是偷看人家洗澡的人呢。 这个女子看着老板娘说：“ 她要我传的话，虽然只是走开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要我来叫你们走开。别偷看一个大男人洗澡。” 老板娘说：“ 你是他什么人呢？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西门吹雪从来不会叫他的朋友走开的。 老板娘不说话了，小叫花、老板也不说话了。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